位领导、来宾、现场观众，请按座位号尽快就座，佩戴好口罩，手机请调至静音状态。今天的活动马上开始，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your seats according to the seat number. Put on your face mask and set your cell phone to silent mode. Our show will begin shortly. Thank you. 各位领导、来宾、现场观众，请按座位号尽快就座，佩戴好口罩，手机请调至静音状态。今天的活动马上开始，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your seats according to the seat number. Put on your face mask and set your cell phone to silent mode. Our show will begin shortly. Thank you. 老夏，麻烦把我送到云溪路那里。 好嘞，赵哥。 连车载导航吧，我送你过去。 不用了，这一下午也耽误了你不少时间，离 4S 店下班还早，去看看车的维修情况吧。 地址？ 在这里停下就可以了。哎，不是，路时称你什么意思？ 告诉我地址，我送你过去。 停车？ 地址？ 路时称你把车给我停了。 前面要左拐吗？ 哎，我让你停车。 你这是在妨碍执行公务，知道吗？ 我以为我是在帮你，我左拐了啊。 行吧。 到此为止，各有各的天地，依然相互凌迟，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到此为止，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是你为我题词。 哎，解锁呀，哥。哎，我说陆时琛，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我记得你以前不这样啊。 哎，怎么了？ 没事，有点犯胃病。出了这小区左转好像有个药店，劳驾一会儿停个车，我去买点止疼药。 哎，那你在车里坐一会儿，等我一下。 真是，说他不近人情吧，这会儿倒是挺好心，简直让人琢磨不透啊。哎呀，今天怎么这么疼啊？不会胃穿孔了吧？花里胡哨的怎么这么多呀？哎，不是陆时琛，你是不是被店员忽悠了，买这么一堆有的没的？ 我不知道哪个对你有效，就都买了。 止疼片还有有效无效的？我这人皮实，吃什么都有效。要钱多少？转你。 下次你请我吃饭吧。 有着请饭的钱，大概能把我这辈子吃的止疼药都包圆了吧。 哎，你也有这么好心的时候啊。 先去附近吃饭吧。 算，还得回局里审那个小偷呢。回去有叫个外卖吃，谢谢你好心啊。 哎，说句实话，你还是好心起来比较招人喜欢。我不需要招人喜欢。 也是，这话说的虽然欠揍了一点，但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陆时辰高中的时候也是这副德行，但追捧他的女生还是一抓一大把，他的确不需要招人喜欢。 你给我的安全感是我们心照不宣，太多幸福的语言魔法般统统实现，你的积极乐观小挫折都变平淡，忙着计划未来向前看。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